只是卡住。你可以先不用急着开通，有些感受，有些事情，本来就不是一下子能理顺。先让自己待在这里也没关系。今晚不用再怪自己为什么还放不下，不用再怪自己怎么又想起来，又转不出去。先把那份拉扯自己的力道放下来。现在，让我们一起来进行松开横膈膜的呼吸练习。吐气的时间会比吸气更长，请跟着我的导引练习。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现在先放松，不是你不行，你只是卡住，身体会慢慢找到出口。